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就快有新年了，农历新年，今年是羊年，来紧这一年是羊年，我祝大家就喜气洋洋啦，是吧？万事如意，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My Radio 和普罗政治学院，祝大家合家平安，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喜气洋洋。今年我哋呢係同粤语时报呢喺维园呢都係有个摊位嘅。咁大家可以嚟呢度呢就即係支持下我哋。咁我哋有几件 T 恤卖啦。呢个蜜通匪女呢个係新版嘅。咁有荧光嘅夜晚黑着呢就睇到蜜通匪女四个字。即係有荧光嘅。呢个係新版。咁另外呢就有一件呢就係新土不移爱香港。咁而家呢大家都知道啦，本土运动已经係兴起。搞到呢、這個即係梁振英689呢都要點名批判呢個學院嘅所謂命運即係自決香港民族自決啦，咁又俾佢點名批評打壓呢個言論自由，咁新土不移愛香港呢個今年年宵呢都有得賣。咁另外呢我哋有個即係購物袋新嘅袋，咁呢個就係民生起義，咁大家即係希望可以嚟年宵捧下場，支持下我哋，係咪？咁除咗呢啲之外呢，今年呢我自己有啲書喺度賣啦，咁另外呢李怡有本新書就叫做最壞的時代最好的時代，咁呢就普羅呢就幫佢即係代賣呢本書，咁呢本書呢就書局呢跟住都應該有得賣嘅，咁喺年宵呢我哋都有呢本書嘅，咁希望呢大家亦都可以支持下李怡，因為李怡呢支持呢個本土運動，咁我哋又支持李怡，係咪？咁李怡又支持我哋，咁大家呢可以嚟買本書，咁喺我哋嘅年宵摊位裏面呢就有呢本書賣㗎啦，係咪？咁呢本書嘅內容呢我哋遲啲可能會搞個新書發布會呢，咁請李怡先生呢嚟同大家介紹一下。咁今年嘅新年呢希望大家可以嚟維園，咁當然係呢個年宵啦，就新年之前啦，即係農曆新年之前羊年，咁我哋呢就會喺呢、這個即係應該唔知係年24定年25開始啦，咁大家留意我哋嘅報道啦，咁我哋就會喺呢個年宵市場咁同大家見面，咁我呢就幾乎呢日日都會喺度嘅，咁我哋要即係有好多即係禮物送俾大家，咁大家亦都送返啲即係少少心意俾我哋啦，係咪？咁因為事實上係在在追財嘅，大家都知道，因為我哋個show搞唔成啦，因為佔領運動咁蝕咗好多錢，咁我哋希望喺年宵嗰度呢就可以即係得到大家支持，咁起碼喺年宵度大家嚟買件衫買本書或者支持下我哋，咁希望我哋可以繼續即係發展啦，特別係 My Radio 做多啲好聽嘅節目俾大家。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第三節的大香港早晨。咁呢一節呢我哋會講一講琴晚有一個港台嘅節目啊，咁就係鏗鏘集啊，嗰個題目好似係叫 青春的 眼淚，青春的眼淚柏杨的怒吼，青春的眼淚 柏杨的怒吼 青春的眼淚咁樣，咁係飛人咁講幾好睇㗎喎，即係佢雖然嗰個切入點又好奇怪嘅，嗰個切入點就係、是、一開始嘅切入點就係講雨傘革命，講佔領咁樣，咁佔領跟住然之後就話施政報告即係就回應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就針對呢樣嘢就 有創業基金啦，青少年上流嘅機會啦，點樣點樣啦， 係啦咁樣，咁就嘗試去探討嗰樣嘢就係話加拿大嘅青少年，即係加拿大唔係青少年，加拿大嘅青年 嘅年輕人嘅躁動係點樣呢， 係啦，究竟發生咩事呢，啲青年人究竟香港有啲咩青年嘅問題呢，嗰啲咁樣你睇柏楊咪知， 同埋佢個節目特登設計呢就係訪問咗幾個年輕人嘅，就話叫佢寫封信俾兩年後嘅自己， 喺2017年 嘅，即係而家2015年就寫兩年後俾自己，就寫低自己嘅理想啊，同埋許下自己對香港嘅期許咁樣嗰啲嘢， 嗰個 係實踐嘅， 個個都寫嘅咩？ 個個都寫嘅，個個都三個都有寫嘅。 即係三個都幫襯咗第一個嘅話， 第一個係啦， 唔係港台偷撚咗第一個條橋啊！ 那條橋是他的嗎？ 講什麼，那個男仔一直擺在街檔擺了一段時間的嘛。 我知道，但那條橋是他的嗎？ 不是 創業啦，之所謂 這條橋上網也有， 但他收50元嘛， 收不到網上也不用錢的，那些 收錢就橋了，所以 那些三年後的 email 是不用錢的，那些網站多到爆炸。 你說兩個半一個同曬是橋，還是80元一個同曬是橋？ 80元，佢有包裝喎， 呢啲係創業 嘅，加條繩， 我射機馬雲嘅呢份嘢， 有 pack 嘅大哥啊。 咁係佢訪問咗三個年輕人，咁一個咧就係講創業嘅，咁即叫做創業啦，咁樣即係佢講啲年輕人咁啊，即係佢副學士， 好想創業啊， 副學士跟住 升唔到大學， 銜接唔到大學，升唔到大學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咧。就我哋冇啲咁嘅手續啊，我哋會留意一下先咯。跟住然之後就出嚟做嘢，咁啊得幾千蚊，得30元個鐘， 30元個鐘， 咁啊 7000-8000元， 即係接受唔到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咁啊不如自己做老細啦咁樣。咁跟住就喺街度就擺檔，就幫人寫信嘅，就係寫信，你就可以寄翻俾幾多年後嘅。 佢可以自己選擇嘅，最遠嗰個係寫12年之後嘅仔仔咁樣，又寫個 呢件事都幾情書嘅其實。 就係咁樣。 咁就俾50元，咁 哇呢個好大承諾嚟喎，12年後我寄翻俾12年後。 呢個男仔就會 keep 起佢封信嘅。 係啊，跟住咁樣12年後，哎屌！ 因為佢 濕咗嘅，等我諗下寫咩先咁樣。咁啊，跟住然之後呢個其中一個啦，即係嗰個上流嘅艱難啦，即係叫做嘗試探討個上流嘅艱難啦，而家社會嗰、那個年輕人際遇問題啦。第二個就訪問咗一個參與過佔領嘅 男仔，中大學生 嘅中大學生。咁就跟住就講返佢自己覺得啊嗰、那個問題係咪究竟係咪年輕人上流嘅問題呢，定係制度嘅問題呢咁樣。 爭取制度公義 係啦，咁我又覺得即係梁振英同埋呢個咁嘅梁振英政府，只不過將嗰樣嘢就簡單就歸納為一個房屋嘅問題同埋年輕人上流嘅問題，個問題唔喺嗰度啦。咁第二個其實好嗰、那個訪問好 好過長， 好過長， 有啲擁擁聚聚咁。 我去咗廁所嗰陣，咁跟住然之後就我完之後翻嚟， 但翻嚟嗰個精彩， 翻嚟嗰個撚精叫咩名啊？ 歐陽廣泰， 佢究竟加入咗咩黨啊？ 佢話一個建制派嘅政黨咁樣， 冇人起底乜邊個？究竟加入咩黨啊？ 民主黨啊， 似係 民主黨， 唔係睇個片個款就似民建聯嘅， 應該似係 民建聯嘅。 咁跟住咧，然之後就訪問佢即係最多人討論啦，都係呢條友啦，歐陽廣泰， 你都叫翻阿泰啦，不如。 哇！ 想上位上到 做乜攞自己嚟搞咧？ 咁阿泰条捻嘢， 我屌啊泰，仆佢街！ 阿泰条捻嘢加入咗建制派，咁跟住访问咗点解加入建制派啦？咁啊，即系佢都好多生逼嘅，即系佢嘅目标系搵第一桶金啊嘛，尽快 系 加入建制派嘅目标最就系希望尽快搵到第一桶金啊嘛， 跟住又买楼， 跟住就 成家立室， 有多啲人际关 系。系啊，跟住唔系好捻好笑噶，讲啲嘢超好笑噶，跟住又其实好捻诚实咯，屌你！我想建制派 真系好诚实。 我想讲民建联系特别多呢啲人嘅，譬如嗰条捻样成日同我玩条捻样叫咩名啊？嗰条 啊民建联主席啊？青年 民建聯主席叫乜撚嘢？ 周鼎， 周鼎，周鼎又係咁撚樣嘅喎，好撚好笑啊！屌你，係即係點解我咁撚中意同佢玩咧？即係 佢欣賞，可能而家聽緊節目 就係你坦白。 屌佢成日好撚多直逼三逼噶嘛，三逼噶嘛，屌鳩你，好撚多真心交三逼出嚟噶嘛，屌你！咁跟住，然之後係佢係講話佢有一 part 好撚好笑，超好笑，超震撼，我都未思考過呢個問題。佢話嗱嚟緊就會落實 2017年選舉，唔係有直接㗎，有片嘅，有片 播一播一播一播一播。 2017先，即係第二條。 舊年加入建制派政黨，希望擴闊人際網絡，等機會日後再創業。 使唔使腦？我係用香港人嗰個定義嘅，你 buy 唔 buy 呢一套？你 buy 嘅話，咁你咪話唔洗腦咯；你唔 buy 嘅話，咁咪覺得佢洗腦咯。 塘區承接部分建制派區議員嘅地區宣傳工作，目標係盡快揾到第一桶金，成家立室。 因為未來譬如話2017普選啦，或者立法會嘅選舉，只會越嚟越民主。點解我揀呢個產業就係未有形成？咁我 先一步接觸，咁我係咪會食到所謂嘅頭啖湯咧？ 佢好撚勁啊！原來係歐陽廣榮嘅，屌 係叫阿榮啊， 榮阿榮呢度撚嘅， 不如叫阿泰啦，不如都係 歐陽啊，歐陽簡單，歐陽咪易記啲。歐陽呢度撚樣咧，佢又喺度講，好撚坦白喎，即係話誒加入建制派就係、是。托付呢個咁樣嘅人際網絡啦，人際關係啦，咁希望盡快揾到第一桶金啦，成家立室，即係嗰件事係一盤生意。 等我成家立室，我離開政黨啦，屌！ 跟住然之後，唔係啊，佢唔係咁睇嘅，佢好撚長遠啊。我初頭都以為係即係喂識下啲人啦，跟住咪拗啲生意嚟做下，咁咪跟住創業，佢都係咁講啦，創業。跟住然之後咪賺錢，跟住咁咪總咪算咯，過渡期啫。我初頭都係咁樣理解佢講嘅嘢，但係佢跟住講嗰番説話唔係嘛，佢話嚟緊2017嘅選舉啦，咁跟住就香港會。越嚟越多呢啲咁嘅嘢啦，咁样咁呢个产业啊， 系 呢个产业啊，嚟紧就会 人病打蛋汤啊， 讲捻到尾咪系人病啊，人单张 呢个产业就即系会越嚟越咩啦，咁样咁跟住我咪头啖汤咯，我咪饮咗头啖汤，早啲进入呢个产业， 近死噶， 唔系其实好睇，因为佢之后再拍佢走去嗰啲唔知咩嗰啲聚会，然之后大家一齐握手啊，好似识嗰啲地产啊，啲商界朋友 系啊， 唔系，但我想讲，我真系欣赏呢条捻样，喂。佢又壓選舉界產業嚟啦，四年就選一次啦。喂，每次屌你諗緊上千萬嗰度，即係如果你接 使乜出嚟選啫？我印你啲單張。 唔係，我舉一個實際嘅例子，我有個學生佢係幫工聯會嘅，嗰時我幫工聯會，佢即刻喺紅磡嗰度俾個地區辦事處去，連續兩間俾佢開。 唔係啊，你講阿四，你講緊嗰啲嘢嘅周邊啊，嗰啲係衍生 大咗， 嗰啲衍生唔係啊，你本身選舉工程就係一盤生意啊嘛，即係選舉 campaign 本身就係一盤生意啊嘛，即係嗰啲嘢係可以包嚟做噶嘛。而事實上而家已經有人包嚟做，不過做得閪啫嘛！屌你老尾，特首選舉有公司做噶，特首選舉嗰陣阿唐英年係有公司，你即係 fair 咁講，你如果你有留意特首選舉嘅話，特首選舉嘅設計係唔同啲噶，阿唐英年嘅設計係唔同啲噶，唐英年係有 PR 公司去同佢做噶嘛，公民黨都有噶， 又分喺班間房， 公民黨都有， 公民黨 都有噶，咁但係譬如係。即係當然啦，唐英年嗰班幫阿唐英年助選嗰班啦，有時候會出嚟爭取民主啊，好撚古怪嗰啲人咁樣，咁係即係一盤生意啦。咁但係佢哋唔會認噶嘛，佢哋唔會認噶嘛，佢哋唔會好似呢條歐陽撚樣咁樣，佢係會屌仔第一桶金啊，呢個產業嚟嗰啲咁樣。跟住係頭先你睇片都見到啦，佢講咩啊？佢話即係嗰啲嘢價值觀，即係使唔使攞啲，睇你拜唔拜啊？ 拜咪唔使咯。 有呢個產業，我就可以飲到呢個頭啖湯啦。 係啊，喂，我好耐未見過咁樣嘅。咁樣嘅香港人喎、啊， 唔係你睇佢點樣巴，因為佢有條片就走去咗參加嗰啲咩青年營啊嘛， 同埋佢自稱佢係 佢真係貫徹始終咁去， 佢自稱佢香港仔嚟啊嘛， 嚇、啊，跟住咧咁播咩片？ 播唱歌條片啦、 啊，唱咩？ 第一條啊，真係 歐陽廣榮十年前讀緊中二嗰陣，就已經參加首屆青少年軍事夏令營，即係近期成立備受社會關注嘅青少年軍總會組織嘅前身。 我同啲軍官都玩得幾熟嘅，咁啊，佢就點個名出嚟話，帶唱團結就是力量啦。 團結就是力量，團結就是力量，這力量是天， 大概咁啦。咁當然識紅歌其實有著數嘅。翻到內地交流嘅時候，你作為香港人又識唱一兩句，佢覺得咦好愕然啊！成件事就會即刻成個隔膜打斷咗咯。 一切嘅谜解开咗啦！ 我哋你讲 头先播紧片嘅时候，咁我哋就突然之间发现，原来阿荣哥同我哋其中一个主持系好卵似嘅，咁我哋就突然之间明白啊，唔怪之得你又咁卵契弟啦！ 我哋唔讲边个啦， 唔讲边个啦， 尤其是喺度唱汤， 就是你啦！ 喂，咁就好卵 啊，咁似吞火嘅， 跟住出嚟表演呢首歌真系恐怖， 好卵似啊，卵样啊，屌你咁样，即系大家就喺度讲啊，即系喺度话，喂，呢人真系为咗钱咩都得，咩都做。即係總之為咗上位，為咗其實都唔係為咗上位， 佢又 唔 係上到位， 佢為咗揾食嘅啫嘛。 呢條撚嘢為咗揾食嘅，即係佢做得正正經經做份工就係咁噶啦，咁樣咁啊當建制派即係政治係一份工啦，咁樣跟住就 一間公司咯， 跟住就去做啦，一個產業啦嗰啲咁樣。屌你老尾，好老實講，郭少傑啊乜撚嘢嗰啲何信又唔係啊，只不過班撚屌唔撚認啫嘛。嗰啲郭少傑啊，仲有俾人噏幾個名出嚟，歐樂軒啊嗰啲咁樣，何信唔撚係？咁啫， 何尚唔拉係咁啫，咪一撚樣屌你！即係但係即係建制派啲係會認嘅喎，係會認嘅喎。即係你睇佢細細個就去加入嗰啲乜撚嘢乜撚嘢 青少年軍 ，跟完之後食喺軍嗰度， 唔係就是啲加入得青少年軍嘅都係好比較建制嘅一啲後生仔啦。而佢喺呢班後生仔裏面都係比較契弟嗰個，係擦啲軍官鞋 嘅 喎。 係啊，係 啊，即係契弟中嘅契弟嚟噶。係啊，哇，好新鮮睇佢同幹部聚首一堂， 握手，hello， 契弟， 契弟聯盟， 識英雄中英雄， 矛盾大對決， 紅白契弟大決戰咁啊！ 屌你！ 熱血契弟同埋呢個建制契弟， 係啊！屌你！即係，我想講民建聯係好多呢啲咁嘅人嘅，我唔知唔肯定佢係民建聯啦，但係佢陣味都好撚周浩鼎啦。咁 都似劉江華嘅， 劉江華就 搞嘅，其實都係似馬草嚟啊！ 劉江華搞惑啲嘅，其實我想講搞，即係事實上搞政治係好多呢啲咁嘅人，係好多呢啲咁嘅人。你以為民主派冇咩？一樣有。搞學生運動冇咩？一樣係有。就算係學聯冇咩，一樣係有。你睇陳善盈，屌你老味！你苦心自問，呢個人同陳善盈有乜嘢分別？起碼呢個人坦白啲咯，屌你老味！ 係啊， 呢個人坦白啲， 佢有得上鏡喎。 佢唔撚係要偷呃拐騙㗎，佢根本就係出嚟賺你錢。我亦都開中名義， 同埋佢哋打邊爐都識喺屋企打啊嘛，大佬啊！ 即係譬如陳善盈一撚樣㗎，嗰陣阿黃乜撚嘢字咪去咩學生乜。五區公投， 五區公投， 咪關注，跟住咪五區公投，跟住然之後咪揾佢條仔出30,000糧俾佢咯。但係陳善盈回應嘅時候，佢唔會話俾你聽呢個係一個產業，佢食咗頭啖湯。 佢話俾你聽，我選舉工程好辛苦，所以我值呢三皮。 係啦，佢話自己有咩搞咩開會開到半夜啊，嗰啲學聯嗰啲就同你講㗎。你唔知嗰班人啦，佢哋晚晚開一開到點幾嗰啲咁啊。喂，佢唔會同你講，喂，屌你佔領一個產業，我而家食咗頭啖湯。 係，但係其實都係咁，雨傘都係個 brand 嚟啫，咪出埋啲銅傘啊嗰啲咯。 係啊。但係即係佢哋唔會講出嚟喎，但係即係我覺得呢條友係真係會講出嚟嗰下好嘢。呢條友點解會講出嚟嘅咧？我真係唔 同埋佢唔怕死嘅，佢後面有一段咧係打邊爐嗰段係好 Q 精彩。唔 係佢都坦白會覺得即係政治呢樣嘢都係門 business 啦， 都係門生意嘅，都係門生意啫。跟住咧 有一條係比較尾嗰段，呢條係最精彩。 其實我哋成個節目播鳩曬㗎。 冇 咩，爭好遠，爭好遠， 接近啦。 播一睇睇呢條啊！ 你想想我哋時世界的中心你想想去北向東方啱唔啱先？ 喂，你世界仔嚟 噶嘛？我哋嗰啲 想做。 歐陽廣榮同佢大學嘅同學一碰面，話題總係離唔開年輕人點樣面對香港嘅政治經濟困局。 我冇咁堅決咁一定要嗰個真普選，點解咧？因為好多時係咪真嗰樣嘢好難講。好啦，我哋揾到份好工，我哋望到希望，咁我哋嗰、那個。我哋仇恨唔好似冇，好似冇咁大咯，成件事。我同 Kenny 咁样，我啲时间放喺机遇度啊，我都冇时间去争取啲所谓遥不可及嘅嘢啦。我就觉得咁样。 你觉得佢争取紧啲咩？ 争取啲我纯粹觉得发泄咯。 你会咁样讲，会真系会好似佢咁讲 downgrade 咗佢哋嘅诉求咯。 而家个局面咁同冇做过嘢有乜分别？ 都有分别噶，点有分别？ 因为你自己真系做咗嘢，你真系真心咁样谂噶。我点睇我啊？简单啲嚟讲， 滑头嘅 滑头嗱，都系一个概括啦。典型香港，你觉得香港人 佢觉得边度有利益咪去边个位咁样咯？建制派有利益俾到佢啊，或者将来佢向上流动容易啲啊？咁佢觉得呢条路啱自己咪去做咯。 加入建制咧，就其实喺好多，尤其是八九十后咧，就唔系咁接受到咁啊。心有多大，成就先至会有几大。但系阿广明，我觉得个心就比较包容到咯。譬如话左交啊、亲建制啊、谦美啊，我话大家都想想自己生活改善，想自己向上流动，冇人唔想。大家用嘅方法唔同咯。 唯一评语咩字？ 屌，我都唔捻记得听佢讲乜捻嘢。佢老母喺高深成个多姆咁样样， 又话唔讲人哋个名字。 喂，跟住嗰班 friend 系阿柏杨、阿和仔咁，大家一齐坐喺度打， 喺度打边 杰仔啊，屌多你， 双剑一加埋。 张杰就话佢，你咁佢咁讲，滑头咯。 唉，成班 friend 就出嚟啦，四条毒捻咗啦。 心有多大， 佢真每个有多大，每个心高湿多次汤姆啊，大佬真系大捻王啊！呢真系 做乜抄汤姆咧？ 汤姆入错行， 汤姆乜人都似，汤姆又似马祖嚟， 汤姆睇翻呢条友，汤姆睇翻呢条片，先搵到自己嘅归属嗰啲，即系 失散咗嘅兄弟， 入错党添，仆你嘅。唉，即系我觉得即系，其实你话佢话自己系香港仔， 典型嘅香港仔， 典型香港仔，你话系唔系咧？嗰啲咁样，系嘅，其实即系投机啦，即系功利啊，市侩啦，咁样任何嘢都，即系呢个世界任何嘢都有个价啊，即系任何嘢都可以用价格衡量啦，咁样，咁系但系。你話譬如我自己係八十年代成長嘅一個人咁樣，咁我喺八十年代都見好多呢啲咁嘅大人啦，即係我細細個，即係嗰個八十年代可以話係一個我自己眼中覺得係一個最功利嘅一個，即係香港最功利最市侩嘅年代啦。咁我都睇咗好，即係我自己嗰陣作為一個細路，我都見到好多呢啲大人，我自己好厭惡呢啲咁大人。咁當年啦，細個啦，我唔識諗。咁但係我想講，以前啲人都會有。都會有啲修飾嘅，即係有，即係你蟹，你貪，你貪婪，你知，你錢財至上，你都會即係去。 以前都話貓窮啊，係 啊，你都會包裝下件事啊，你都會有格調嗰啲， 人浮於事、啊， 或者單親家庭出身啊，我想要加啲去管民生問題、啊、 做嘢仲會冇小姐好多都係有呢個背景 咯。跟住然之後，如果你發咗財之後，你就會買翻啲名畫啊嗰啲咁樣啊，即係去補償翻，即係好似劉明偉嗰個爸爸嗰啲。 爸爸 买翻啲嘢啊，嗰啲咁样，即系，但系呢个僆仔呢个阿欧阳，你睇到嗰个赤裸裸嗰、那个但系你可以话佢坦白嘅、即系又 佢坦白， 佢又真系好坦白，好诚实，即系好啦，即系咁讲啦，即系如果你要我去批评呢件事嘅话，当然我同你哋嘅角度一样，即系呢啲人咁样，即系你喺佢身上边，我睇咗呢个咁嘅铿锵集三节 系。 跟住即係或者三個個案啦，三個訪問對象啦，我睇到呢個咁嘅歐陽呢個後生仔，如果佢都係一個其中嘅青年代表嘅話，香港就真係有青年問題。香港真係有好嚴重嘅青年問題，即係你第一嗰啲功利啊，嗰啲咁樣嘅見縫插針啊、揾位上啊呢啲咁樣，好老實講啦，屌你老尾，黃之峰都有咁嘅特質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喂，你都要去考慮嗰件事係你有冇你如果連少一點嘅道德枷鎖都冇，一點二嘅道德枷鎖都冇嘅話，喂，呢啲人係做到乜嘢？做到乜嘢？做到任何一個地步，你俾佢上咗位嘅話，佢係做到任何一個地步，佢就呢啲嘢睇觀點與角度嘅啫。 佢即係呢，即係你睇到你覺得好似嗰電視劇間隔去到最尾嗰集就斬死者。 唔係，其實呢一個講法好似嘅。其實嗰班僆仔我接觸好多咧，啲類型係話：喂，六四殺唔殺人啊？好簡單啫， 係啊， 觀點與角度。 呢啲係觀點與角度嘅問題啫。你試下企喺共產黨嘅立場諗，屌你老尾，我點會企到喺佢嘅角度諗嘅？你嗱，即係你發生咁嘅事，講地產霸權，你試下企喺李嘉誠嘅角度諗，我好啊，嚟啊！俾我，唔該，企兩日就好啦，唔使多，兩日就夠啦。咁樣屌你老尾，即係佢哋呢啲人係完全冇道德嘅，完全冇道德嘅一個底線嘅話咧，係會好可怕嘅，個社會會變得好可怕。 因為人無恥係無敵噶嘛。 係啊，咁你話佢係咪典型嘅香港仔？只不過因為佢講廣東話啫嘛。其實你求其訪問一個大陸人都會訪問到啲咁嘅 新聞 嘅， 更多。 其實係大陸人嚟嘅。其實是大陸人嚟嘅，因為係我唔認同大家攞佢話，即係我收翻頭先嗰句説話。你話認同嘅香港仔，我唔認同係，因為香港人係唔會咁樣表述， 係 唔會咁樣表述嘅， 唔會咁無恥、咁無賴地去講到佢咁白咯。 唔係啊，同埋有一樣嘢，香港人係唔會咁樣去 deal 翻係乜嘢咧？即係你話香港人係咪中意揾錢，係咪好利益至上？係嘅，即係我講翻我印象中八十年代最揾錢至上嗰個年代，但係嗰個年代啲人都分得清楚乜嘢揾錢，乜嘢唔揾錢。你揾錢你係做揾錢嘅嘢，你揾錢你咪炒股票，你揾錢你咪做 iBank，你揾錢你咪去做地產經紀咯。你唔會話我揾錢我做我揾錢我做慈善噶嘛？但系佢而家系讲得出啊嘛，佢而家讲得出。 咁我搞间 NGO 嚟吸够晒你哋啲钱先。 系啦，嗰啲咁样，你好卵熟喎、 啊，老人院啊， 系啦，即系佢而家系你能够将政治选举，又或者我再延伸出去啦，社会运动、社区服务、社企呢咁样嘅 或者救灾都系噶， 救灾慈善活动，佢能够噏得出将呢样嘢转为产业咧，呢个系大陆嘅思维嚟。 但是大陸人是隨便講得出的、嗯、大陸人是隨便講得出、嗯、 但香港人都做得出的， 香港人都即是有，如果 是不會， 香港都做得錯，都做得出， 不是我做這行的嘛， 香港很多人都做得錯，但是你都會有個心態，就是你覺得啊，不要這樣說啊，即 不是你都還擔心的，就是生仔沒屎忽啊， 或者這些不要做得那麼陽， 會給你 做，或者起碼我都做一些好事，我起碼都叫做揀一些民主派來做啊，雖則是明知它是一個產業，即我都還有條道德底線，會想我是不是在做好事，起碼做少少啊，這樣的嘛。 你說是不是虛偽呢？你說是不是虛偽呢？其實是不是这样一句虚伪扮埋嚟就完结了件事、嗯、因为就算那个人是我当你是拗公益善款来到当产业了、嗯、你专做筹款的那些这样、嗯、你会不会好像这条友这样明明白白地讲出来就看到你的人的底线 机遇、啊、 你看看机遇机遇屌你了喂那里海啸机遇来了机遇来了 搞政治是机遇 是的即你讲虽然我们会 define 的话喂你会这样讲不会这样讲你可以用一个伪善的角度去讲、嗯、但是会这样讲出来的人呢都有一个可怕的就是喂他讲出来他都觉得没有包袱的、嗯咁佢做到幾盡你真係唔知喎、嗯、做到幾盡真係無極限喎佢嗰個人講出嚟有包袱佢都會記住係嗰件事唔好做得咁樣唔好做得咁樣咁變咗做都有個限、嗯、即係都係做壞事都有個限度嗰啲咁樣咁、嗯、但係當然啦你又會舉到好多例子去反證唔係啦唔係呀民主黨你唔係呀嗰啲咁樣咁事實上我真係駁斥你唔到我真係反駁你唔到我係睇完呢個僆仔我覺得即係我覺得香港青年真的很有 問題，但你會覺得會不會跟其實我們八十年代有一些譬如丁蟹啊那些電視劇的角色都有少少類近這些樣的 丁蟹有角色的不是一個人 不是即是角色啊我個角色上面 但那個角色是但現在真的魔幻的嘛 但現在真的出現的嘛 那是 現在真的出現 的嘛他都挺丁 蟹他丁蟹丁蟹價值觀來的這個 其實如果香港如果他如果這個歐陽撚樣是有代表性的話、嗯、香港真的挺恐怖 挺 可怕 很恐怖 這麼輕這麼能夠我最令我吃驚的是輕輕鬆鬆講得出這些、他自己、嗯、譬如打邊爐都說了我們找到一份好工那些這樣、啊、這個是一個產業 不是我覺得最恐怖的一件事就是、嗯、他是以這一件事為榮你見他啪啪心口你怎麼看我、啊、你怎麼看我這個人你說我左膠啊 滑頭啊 你說我左膠啊滑頭啊 他就立刻湯姆那麼笑 多謝 喂但是你放左膠下去我覺得很好笑 是是他將左膠和建制派 放 在同一個 cat 你們是同路人來的 這個是對的 你們是同路人就 是大家對那個道德的標準放得太低、嗯、即是那件事是有些人、可能覺得即是迂腐啦，冇咁多枷鎖啦，可以突破多啲框框。但其實道德淪喪係一個好嚴重嘅社會警號嚟嘅。呢個係我哋唔需要去假設，都唔需要推上。你過羅湖橋你就睇到啦嘛、嗯，你過羅湖橋睇到啦嘛。我唔係話所有大陸人都係咁樣，係即係當然我哋都好多大陸聽眾都好即係都係有傳統嘅道德價值喺度。但係問題就係、是、你事實上你睇到好多人就係嗰啲。嗰啲 wording 嗰啲講法係真係好撚似我睇咩節目啊？我睇《非誠勿擾》嗰啲人會講嗰啲嘢咯。 係、哦、啊， 係 喎、 啊。你哋有冇睇過《非誠勿擾》啊？ 你有幾多？ 你講緊係綜藝節目嗰、那個，唔係電影。 唔係電影嗰、那個。 唔係啊，我講緊嗰個配對嘅 綜藝節目咯，係綜藝節目。 佢有幾多房子啊？係 啊，係啊，好撚似 我寧願坐喺個單車上面，我寧願坐喺寶馬上面喊都唔願意坐喺單車上面笑嗰啲。 係啊，係啊，咁即係係咯，即係呢個係我覺得。即係要呢、這個真係要，所以真係要急不及待要成立呢個咁樣嘅熱血少年軍，真係真係要重整，要道德重整會。 以正氣與道義對抗呢啲邪惡。 我而家覺得我要成為道德重整會嘅主席先得，屌你！ 道德重整會， 唐武林軍大撚王啊嗰啲咁嘅。咁就我哋休息一陣先。